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7，《后汉纪二》。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中，天福十二年五月已有朔，永康王务玉召延寿及张立、何宁、李松、冯道于所馆饮酒。物欲妻素以兄是延寿，物欲从容为延寿曰：“妹自上国来，宁欲见之乎？”延寿欣然与之俱入。良久，物欲出，谓立等曰：“燕王谋反，是以所知矣。”又曰：“先帝在汴时，为我一筹，许我至南朝军国，近者临崩，别无遗诏，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，其礼也。”下令延寿亲党皆是不问。见一日，务欲至代贤馆守藩汉官叶赫，校尉张立等曰：“燕王果于此礼上，吾以铁骑为之，诸公亦不免矣。”后数日，即藩汉之臣于府署，选契丹主一致，其略曰：“永康王，大圣皇帝之嫡孙，仁皇王之长子，太后钟爱，群情允归，可于中京即皇帝位。”于是使举哀成服，继而亦即服见群臣，不复行丧，歌吹之声不绝于内。辛巳，以绛州防御使王彦为建雄节度使，帝及群臣廷议进取，诸将咸请出师警行，攻取镇卫，先定河北，则河南拱手自服。帝欲自石会去上党，郭威曰：“卢主虽死，党众犹胜，各据坚城，我出河北，兵少路迂，旁无应援，若群虏合适共击我军，进则遮前，退则腰后，粮饷路绝，此危道也。上党山路险塞，粟少民残，无以攻益，亦不可由。近者陕晋二镇相继款赋，引兵从之，万无一失，不出两旬，落变定矣。”帝曰：“轻言是也。”苏逢吉等曰：“使洪肇大军已屯上党，群虏既遁，不若出天井，抵孟津为变。”司天奏，太岁在武，不利南行，宜由晋将抵陕。帝从之。辛卯，诏以十二日发北京，告谕诸道。甲申，以太原尹崇为北京留守，以赵州刺史李存圭为副留守，河东幕僚真定李湘为少尹，牙将太原玉进为马步指挥使以佐之。存圭，唐庄宗之从弟也。是日，刘熙弃洛阳，奔大梁。武安节度副使、天策府都尉，领镇南节度使马希广，楚文昭王西范之母弟也，姓锦顺，西范爱之，使判内外诸司事。壬辰夜，西范卒， 将作一所立，都指挥使张绍迪，都押牙原有功，以武平节度使之永州市西鄂，与西犯朱棣为罪长，请立之。常直都指挥使刘彦涛、天策府学士李鸿杲、邓义文、小门使杨迪皆欲立西广。张绍迪曰：“永州持长而性刚，必不为都尉之下名矣。必立都尉，当思长策以至永州，使贴然不动则可，不然社稷危矣。”彦涛等不从。天策府学士拓跋恒曰：“三十五郎虽判军府之政，然三十郎居长，请遣使以礼让之，不然必起争端。”彦涛等皆曰：“今日军政在手，天与不取，使他人得之，翌日吾辈安所自容乎？”西广懦弱，不能自决。以为彦涛等称西犯一命，共立之。张绍迪退而叹曰：“或其识此乎？与拓跋恒皆称疾不出。”丙申，帝发太原，自阴帝官出晋将。丁酉，使洪肇奏客泽州，使洪肇攻泽州，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，帝以洪肇兵少，欲召还。苏逢吉、杨斌曰：“今陕晋河阳皆已相化，崔廷勋、耿崇美朝夕遁去，若召洪肇还，则河南人心动摇，鲁氏复壮矣。”帝未决，使人谕旨于洪肇曰：“兵已及此，势如破竹，可进不可退。”与冯吉等议和，帝乃从之。洪肇遣部将李万超说令其，令其乃降。洪肇以万超全知泽州。崔廷勋、耿崇美西王叶腊合兵逼河阳，张玉率众数千救之，战于南坂，败死。武行德出战亦败，必成自首。叶腊欲攻之，廷勋曰：“今北军已去，得此城何用？且杀一夫犹可惜，况一城乎？”闻洪肇已得泽州，乃视河阳，还保怀州。洪肇将至，廷勋等拥众北遁，过魏州，大掠而去。契丹在河南者相继北去，洪肇引兵与武行德合。洪肇为人沉毅寡言，欲重严整，将校小不从命，力抓杀之。士卒所过，反民田及戏马于树者，皆斩之。军中涕泣，莫敢犯令，故所向必克。帝自晋阳安行入洛即变，兵不血刃，皆洪肇之力也。帝由是以爱之。辛丑，帝至霍邑，遣使与河中节度使赵匡赞，仍以契丹求其父告之。资德宫有宫人五十余人， 萧汉欲取之，患者张环不语，汉破锁夺宫人，执环烧铁灼之，复烂而死。初，汉文帝拥兵而南，欲北归，恐中国无主必大乱，即不得从容而去。时唐明宗子许王从义与王淑妃在洛阳，汉遣高摩汉迎之，矫称契丹主命，以从义之南朝军国事，召集赴衡州。淑妃从义逆于徽陵下宫，不得已而出，至大梁，汉立以为帝，率诸酋长拜之。又以礼部尚书王松、御史中丞赵远为宰相，前勋徽使真诚翟光业为枢密使，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，以北莱指挥使刘作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充在京巡检。松徽之子也。百官夜见淑妃，淑妃泣曰：“吾母子单若如此，而为诸公所推，是祸无家也。”汉留燕兵千人守朱门，为从义宿卫。人言汉及刘熙辞行，从义建于北郊。前使召高行周于宋州，武行德于河阳，皆不至。淑妃惧，召大臣谋之曰：“吾母子为萧汉所逼，愤当灭亡，诸公无罪，以造营新主，自求多福，勿以吾母子为义。”众感其言，皆未忍叛去。或曰：“今集诸营不减五千，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，北救必至。”淑妃曰：“吾母子亡国之余，安敢与人争天下？不幸至此，死生为人所裁。若新主见察，当知我无所负。今更为计划，则祸及他人，何成涂炭？终何益乎？”众犹豫聚首。三司使文安刘沈交曰：“于燕人岂不为燕兵计？故事有不可如何者。今城中大乱之余，公私穷竭，移民无几，若复受为一月，无教累矣。愿诸公勿复言，亦从太妃处分。”乃用赵远、翟光业策，称梁王，执军国事。遣使奉表称臣迎帝，请早赴京师，仍出居私地。贾臣帝至晋州，契丹主务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国，即以兄子袭位，又无数律太后之命，擅自立，内不自安。初，契丹主阿保机卒于渤海，数律太后杀酋长及诸将凡数百人，契丹主德光复卒于境外，酋长诸将俱死，乃谋奉契丹主物欲勒兵北归。契丹主以安国节度使麻达为中京留守，以前五州刺史高凤鸣为安国节度使。 仅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于衡州。独以翰林学士徐台孚、李翰及后宫宦者教方人自随。以四发真定。帝之即位也，绛州刺史李从朗与契丹将程霸清等俱命。帝遣西南面招讨使、护国节度使白文科攻之，未下。帝至城下，命诸军四部而务攻，以利害御之。务深，从朗举城降。帝命亲将分护诸门，士卒一人无得入，以偏将薛琼为防御使。辛亥，帝至陕州，赵辉自御帝马而入。人子至石壕，辨人有来迎者。六月甲寅朔，萧汉至衡州，与麻达以铁骑为张力之地。立方卧病，初见之，汉属之曰：“汝何故言于先帝，云胡人不可以为节度使？又吾为宣武节度使，且国舅也。汝在中书，乃铁我。又先帝留我守汴州，令我处宫中，汝以为不可。又赠我及谢礼于先帝，云谢礼好略人才，我好略人子女，今我必杀汝。”命所之。李抗声曰：“此皆国家大体，吾实言之，欲杀即杀，悉以所为。”麻达以大臣不可专杀，立就止之。汉乃释之。是夕，立愤恚而卒。崔廷勋见麻达，驱走拜乞贵而献酒，麻达惧而受之。乙卯，帝至新安，西京刘思官西来迎。吴越中献王洪左卒，一令以丞相洪宗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。丙辰，帝至洛阳，入居宫中，汴州百官奉表来迎。赵玉以受契丹捕鼠者，皆勿自疑，据其告敌而焚之。赵远更名上交，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，密令杀李从义及王淑妃。淑妃且死，曰：“吾儿为契丹所立，何罪而死？何不留之，使每岁寒食，以一隅麦饭撒明宗陵乎？”闻者泣下。戊午，帝发洛阳。枢密院吏魏仁溥自契丹逃归，献于巩。郭威问以兵术及故事，仁溥强记精敏，为尤氏亲任之。仁溥魏州人也。辛酉，汴州百官窦真固等迎于荥阳。甲子，帝至大梁，尽之藩镇相继来降。丙寅，吴越王洪宗袭位。戊辰，抵下诏大赦，凡契丹所除节度使，下至将吏，各安职任，不复变更。 复以汴州为东京，改国号曰汉，仍称天福年，曰余未忍往晋也。复清湘汝三节度，人参以北京留守崇为河东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契丹树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，大怒，发兵拒之。契丹主以伪王为前锋，相遇于石桥。初，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从晋主北迁，立树立太后麾下。太后以为排阵使，彦涛迎降于伪王，太后兵由是大败。契丹主有太后于阿保机墓，改元天禄，自称天寿皇帝，以高勋为枢密使。契丹主慕中华风俗，多用近臣，而荒于酒色，轻慢诸酋长，由是国人不复，诸部朔叛，兴兵诸讨，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。初，契丹主德光命奉国都指挥使南宫王继弘、都虞候樊徽以所部兵戍相州，张德节度使高唐英善待之，戍兵无铠仗，唐英以铠仗给之，以信如亲戚。唐英闻地南下，举阵请降，使者未返，继弘挥杀唐英。继弘自称留后，遣使告云唐英反复，诏以继弘为张德留后。庚辰，以挥为慈州刺史。安国节度使高凤鸣闻唐英死，心不自安，请于马达，属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，知军府事，深归杭州。第遣使告谕荆南，高从会上表贺，且求颍州，帝不许，即加恩使至，拒而不受。唐主闻契丹主德光族，萧汉弃大梁去，下诏曰：乃眷中原，本朝故地，以左右魏胜统军，中武节度使李金泉为北面行营招讨使，亦经略北方。文帝已入大梁，遂不敢出兵。九七月甲午，以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、武安节度使、江南诸道都统，兼中书令，封楚王。或传赵延寿已死，郭威言于帝曰：赵匡赞契丹所属，今犹在河中，以遣使调剂，因起复一阵，彼既家国无归，必感恩成命，从之。会夜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、天平节度使兼侍中李守贞，皆奉表归命。重威仍请移他镇。归德节度使兼中书令高行周入朝，丙申，喜重威为归德节度使，以行周代之。守贞为护国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，喜护国节度使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。后二年， 延寿始卒于契丹。吴越王弘宗以其弟台州刺史弘处同参相府事，李达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，自缢钱塘，减吴越王弘宗。弘宗承制加达监视中，更其名曰如云。继而如云毁惧，以金笋二十株及杂宝录内衙统军使胡进思，求归福州。进思未知情，弘宗从之。杜重威自以赴契丹，赴中国，内常一惧，即一阵至下，复惧而不受。兼其子弘遂至于麻达以求援。赵延寿有幽州亲兵二千在衡州，指挥使张脸降之，重威请以守卫。麻达遣其将杨衮将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。闰月庚午，赵削夺重威官爵，以高行周为招讨使，镇宁节度使慕容彦超赴之，以讨重威。辛未，以杨斌、郭威、王章皆为正使，使兵荒之余，公私溃结，北来兵与朝廷兵合，顿增数倍。张白帝罢不及之物，省无益之费以奉军，用度克善。庚辰，至建宗庙。太祖高皇帝、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事不迁，又立四亲庙，追尊谥号，凡六庙。麻达贪华残忍，民间有真货美妇女必夺取之，又捕村民污以为盗，劈面掘墓，断腕焚炙而杀之，欲以威重，常以其具自随，左右悬人肝胆手足，饮食起居于其间，与孝自若。出入或披黄衣，用剩余服御物，曰：兹是汉人以为不可，无国无计也。又以宰相原不足，乃迭冯道判弘文馆，李松判史馆，何宁判集贤，刘旭判中书，其健忘如此。然契丹或犯法，无所容待，故事似不饶。常恐汉人亡去，伪门者曰：汉有窥门者，即断其手以来。麻达遣使都运于明州。明州防御使薛怀让闻地入大梁，杀其使者，举州降。帝遣郭从义将兵万人会怀让攻刘铎于行州，不克。铎请兵于麻达，麻达遣其将杨安及前义武节度使李殷将千骑攻怀让于明州，怀让应城自守。安等纵兵大掠于行明之境，契丹所留兵不满二千，麻达令所司即万四千人时，收其余以自入。麻达常疑汉兵，且以为无用，稍稍废省，又损其时以似胡兵，众心怨愤。 闻地入大梁，皆有南归之志。前颍州防御使何福晋、控贺指挥使太原李荣，前节军中壮士数十人，谋攻契丹，然为契丹上强，犹豫未发，会杨衮、杨安等军出，契丹留衡州者才800人，福晋等遂绝迹，约以积佛寺中为号。心思契丹主务欲遣计至衡州，召前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、枢密使李松、左仆射何宁等会葬契丹主德光于木叶山，道等未行。十时，钟声发，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，击契丹，杀十余人，因突入府中。李荣先据甲库，悉召汉兵及士人，以铠杖授之，焚衙门，与契丹战。荣召诸将并立，护胜左厢都指挥使、恩州团练使白在荣、胡仪匿于别室，军吏以佩刀掘墓，引其毙。在荣不得已而行，诸将既至，烟火四起，鼓噪震地。马达等大惊，再保获家属，走保北城，而汉兵无所统一，贪剿者乘乱飘掠，懦者篡逆。八月壬午朔，契丹自北门入，使赴镇，汉民死者2000余人。前慈州刺史李谷恐事不济，请冯道、李松、何宁指战所未免士卒，士卒见道等至，争自愤，毁日暮，有村民数千造于城外，欲夺契丹宝货妇女，契丹拒而北遁。麻达、刘熙、崔廷勋皆奔定州，与义武节度使耶律中和，中即郎武也。冯道等四出安抚兵民，众推道为节度使。道曰：“我书生也，当奏事而已。”宜则诸将为留后，使李荣功最多，而白在荣位在上，乃以在荣全之留后，俱以状文，且请援兵。帝前左飞龙使李彦从将兵赴之，白在荣贪媚，猜忌诸将。奉国君主华池王饶恐为在荣所病，诈称足疾，据东门楼，严兵自卫。司天监赵延义善于二人往来遇事，使得解。在荣以李松、何宁久为相，家父遣军士为其弟，求赏给。松宁各以家财与之，又欲杀松宁以灭口。李谷往见在荣，责之曰：“国王主辱，公辈卧兵不救，今仅能逐一鲁将。镇民死者即3000人，岂独公之力也？才得脱死，俱欲杀宰相。新天子若结公专杀之罪，公何辞以对？”再容拒而止。又欲率民财以己军，古立正之，乃止。汉人常视马达者， 再容皆居之以取其财，恒人以其贪虐，谓之白麻达。杨衮至行州，闻麻达被逐，即日北还。杨安亦遁去，李殷以其众来降。庚寅，以薛怀让为安国节度使。刘铎闻麻达遁去，举行州降。怀让诈云巡检，引兵向行州。铎开门纳之，怀让杀铎，以克复文。朝廷知而不问。辛卯，复以衡州顺国君为镇州承德君。乙未，以白再荣为承德留后。余年，时以何福晋为曹州防御使，李荣为亳州刺史。敕，盗贼无问赃多少，皆抵死。时四方盗贼多，朝廷患之，故重其法，仍分命使者逐捕。苏逢吉自草诏，亦云：应贼盗，并四邻同保，皆全族处斩。众以为道犹不可足，况邻保乎？逢吉故正不得已，但省去全族字。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17村民。逢吉为人纹身好杀，在河东幕府帝常令靖玉以其服，逢吉尽杀欲求还报。即为相，朝廷草创，帝悉以军旅之事为杨斌、郭威，百司庶务为逢吉及苏与归。二相绝世皆出凶意，不拘旧制，虽事无留置，而用舍处置，为其所欲。地方以信之，无敢言者。逢吉犹贪诈，供求获财，无所顾避。继母死，不为福。庶兄自外至，不白逢吉而见诸子。逢吉怒，密谕郭威，以他事杖杀之。楚王西广庶弟天策左司马西崇，姓矫显，因魏兄西恶书，言刘彦涛为先王之命，废长立少，以激怒之。西恶自永州来奔丧，以祀至夫时。燕涛白西广遣侍从都指挥使周廷惠等将水军逆之，命永州将士皆饰甲而入，管西鄂于毕相公，乘服于其次，不听入与西广相见。西鄂求还朗州，周延惠劝西广杀之。西广曰：吾何忍杀兄，宁分谭朗而治之。乃号葬西鄂，遣还朗州。西崇常为西鄂凶西广，语言动作西以告之，约为内应。契丹之灭晋也，取战马20000归其国。至是汉兵伐马，赵氏市民马于河南诸道不经飘掠者，至以钱弘宗为东南兵马都元帅，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吴越王。高从诲闻杜重威叛， 发水军数千袭襄州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齐击却之，又寇颍州，刺史尹石大破之，乃绝汉，复于唐蜀。初，荆南介居湖南、岭南、福建之间，地狭兵弱。自武信王继兴时，诸道入贡过其境者，多掠夺其货币，及诸道遗书结让，或加以兵，不得已复归之，增不为愧。即从会立，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，南汉闽吴蜀皆称帝。从会立其赐予，所向称臣，诸国见之，谓之高无赖。堂主以太傅兼中书令宋其丘为镇南节度使。南汉主恐朱棣与其子争国，杀齐王弘弼、贵王弘道、定王弘毅、汴王弘济、同王弘简、义王弘建、恩王弘伟、夷王弘肇，尽杀其男，纳其女充后宫，作离宫千余间，饰以珠宝，设货汤、铁床、枯梯等行，好生地狱，常醉，系以瓜至月宫之头试剑，遂断其头。初，帝与吏部尚书窦真固俱是晋高祖，雅相之众，即即位，欲以为相，问苏逢吉，其次谁可相者？逢吉与翰林学士李涛善因见之，曰：“喜涛起斩张彦泽，陛下在太原，常重之，此可相也。”会高行周、慕容彦超共讨杜重威于邺都，彦超欲急攻城，行周欲缓之以待其弊。行周女为重威子妇，彦超扬言行周以女故，爱贼不公，由是二将不协，帝恐生他变，与自将击重威，亦未决，讨尚书请亲征，帝大悦，以涛有宰相气。九月甲戌，加冯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苏与归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真固司空兼门下侍郎，讨户部尚书兼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戊寅，赵姓禅魏烙军，以皇子承训为东京留守。冯道、李松、何宁自镇州还，己卯，以松为太子太傅，宁为太子太保。庚辰，地发大粮。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恐终不为朝廷所容。冬十月，遣使降蜀，请自终南山路出兵应援。戊戌，帝至邺都城下，设于高行周营。行周言于帝曰：“城中十未进，急攻，屠杀士卒，未易克也。不若缓之，彼时进自溃。”帝然之。慕容彦超硕因事灵力行周，行周气素于执政， 举粪壤食其口。苏逢吉、杨斌密以白帝，帝深知燕超之躯，由命二臣和解之，又召燕超于帐中责之，且使一行州谢。杜重威声言车驾至吉祥，帝遣给事中臣官往谕旨，重威复闭门拒之。城中时尽节，将士多出降者。慕容彦超故请攻城，帝从之。丙午，亲督诸将攻城，自银至陈，士卒伤者万余人，死者千余人，不克而止。彦超乃不敢复言。初，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，帝入大梁，或告幽州兵将为变，帝尽杀之于樊台之下，即为邺都。张敛将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据守，帝屡遣人招谕，许以不死。敛曰：樊台之卒何罪而戮？今守此，以死为期耳。由是城久不下。十一月丙辰，内殿直韩逊献攻城之具，帝曰：城之所事者众心耳，众心苟离，城无所保，用此何为？杜重威之叛，观察判官金乡王敏屡弃谏不听，即时节力尽，贾诩、钱敏奉表出降。乙亥，重威子红脸来献。丙子，妻石氏来献。石氏即晋之宋国长公主也。帝复遣入城。丁丑，重威开门出降，城中馁死者十七八，存者皆汪籍无人状。张敛先邀朝廷信事，召徐以归乡里，即出降，杀敛等将校数十人，纵其士卒北归，将出境大掠而去。郭威请杀重威牙将百余人，并重威家资及之以赏战事，从之。以重威为太傅兼中书令、楚国公。重威每出入，路人往往掷瓦砾垢之。陈光曰：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，非人也；又张敛而诛之，非信也。杜重威罪大而赦之，非行也。人以合众，信以行令，行以成奸，失此三者，何以守国？其作运之不言也已哉。高行周以慕容彦超在澶州，故辞邺都。己卯，以中武节度使史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，义城节度使刘信领中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，徙彦超为天平节度使，并加同平章事。吴越王弘宗大阅水军，赏赐备于旧。胡进思故谏，弘宗怒，投笔水中，曰：吾之才与士卒共之，喜多少之献也？ 十二月丙戌，帝发邺都。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吴重运以枢密使王楚回，书召凤翔节度使侯毅，庚寅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虔昭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，雄武节度使何崇建复之，宣徽使韩宝珍为都虞后，共将兵五万。前昭出散关，重建出陇州，以击凤翔。凤鸾宿卫都虞后李廷圭将兵二万出子午谷，以援长安。诸军发成都，旌旗数十里。辛卯，皇子开封尹程逊卒，程逊孝友忠厚，达于从政，人皆惜之。癸巳，帝至大梁。威武节度使李如云与吴越数将报休让不协，谋袭杀休让，复以福州降唐，休让决之，引兵攻府地，是日杀如云，夷其族。以为追立皇子程逊为魏王。侯毅请降于蜀，使吴重运持兵籍粮帐西还，与赵匡赞同上表请出兵平定关中。即有鲍修让转李如云守至钱塘，吴越王弘宗以丞相山阴吴城之威武节度使。吴越王弘宗姓刚延，奉忠献王弘佐时荣养诸将，正非己出，即席位诸杭越吴法力三人。内衙统军使胡进思是迎立功，干预政事，弘宗恶之，欲授以一州，进思不可。进思有所谋议，弘宗朔面折之。进思还家，舍忠献王位，披发痛哭。民有杀牛者，数案之，引人所视牛近千斤。弘宗问进思，牛大者肉几何？对曰，不过三百斤。弘宗曰，然则力旺也，命按其罪。进思拜贺其名。弘宗曰，公何能知其详？进思促疾对曰，臣昔未从军，亦常从事于此。进思以弘宗为知其夙业，故辱之，亦恨怒。进思建议遣李如云归福州，即如云叛，弘宗责之，进思欲不自安。弘宗与内衙指挥使何承训谋逐进思，又谋与内都监使水丘昭劝，昭劝以为进思党胜难治，不如容之。弘宗犹豫未决，承训恐事泄，反以谋告进思。庚戌会，弘宗夜宴将吏，进思疑其图己，与其党谋作乱，率亲兵百人荣福直兵入献于天策堂，曰，老奴无罪，王何故屠之？弘宗斥之不退，左右持兵者皆愤怒。弘宗蹙恶不暇发言， 驱入议和院，晋司锁其门，矫称王命，告中外云：促得封籍，传位于同参相府事洪处。晋司因率诸将迎洪处于私地，且召丞相袁德昭，德昭至，立于帘外不拜，曰：四见新君。晋司即出千帘，德昭乃拜。晋司称洪宗之命，承制受洪处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。洪处曰：能权无凶，乃敢承命，不然当必贤禄。晋司许之，洪处使侍侍。晋司杀水丘昭劝及晋士陆光炫，光炫洪宗之旧也。晋司之妻曰：他人有可杀，昭劝君子也，奈何害之？是岁，堂主以羽林大将军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、鄱阳王，镇饶州。秦佑元年春正月乙卯，大赦改元，帝以赵匡赞侯毅与蜀兵共为寇，换之，会回鹘入贡，素称为党项所阻，起兵应接。召左卫大将军王景崇、将军齐藏真，将禁军数千赴之，因使之经略关西。晋昌节度判官李树久在赵延寿幕下，延寿使之左匡赞，匡赞将入蜀，树谏曰：燕王入胡，其所愿哉？今汉家新得天下，方务昭怀，若谢罪归朝，必保富贵，入蜀非全计也。提残不容迟礼，功必毁之。匡赞乃遣数奉表请入朝，景崇等未行而数至，抵问数：匡赞何谓附属？对曰：匡赞自以身受鲁官，附在鲁廷，恐陛下未知察，故附属求苟免耳。臣以为国家必应存抚，故遣臣来乞哀。帝曰：匡赞父子本无人也，不幸陷鲁，今延寿方坠见景，无何人更害匡赞乎？即听其入朝。侯毅一请赴二月四日圣寿节上寿，景崇等将行，抵召入卧内，斥之曰：匡赞义之心，皆未可知。汝至彼，彼已入朝，则勿问。若尚亲言故望，当以便宜从事。己未，帝更名号。以前威圣节度使冯道为太师。壬戌，吴越王洪处迁故王洪宗于义锦军私地，遣匡武都头薛温将亲兵卫之。前戒之曰：若有非常处分，皆非无义，当以死拒之。帝自魏王承训卒，悲痛过甚，甲子始不愈。赵匡赞不似李树反命，已离长安，丙子入县。王景崇等至长安，闻蜀兵已入秦川，以兵少， 发本道及赵匡赞牙兵千余人同拒之。景崇恐匡赞牙兵亡佚，欲闻其面，微禄封职。军校赵思婉首请自闻其面以率下。景崇曰：“其藏真切言曰，思婉凶暴难治，不如杀之。”景崇不听。思婉魏州人也。属李廷圭将至长安，闻赵匡赞已入朝，欲引归。王景崇邀之，拜廷圭于子午谷。张虔昭至宝鸡，诸将亦不协，按兵未进。侯毅闻廷圭西还，因避避拒蜀兵。前朝事孤，引兵夜遁。景崇率凤翔、陇、滨、京、夫、方之兵追败蜀兵于散关，俘将卒400人。丁丑，抵大建。杨斌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中武节度使刘信，力遣之阵。信不得奉辞，欲弃而去。帝召苏逢吉、杨斌，使洪照、郭威入受顾命，曰：“余气息微，不能多言。常佑又弱，后事托在清背。”又曰：“善防重危。”是日卒于万岁殿，冯吉等密不发丧。庚辰，下诏称崇威父子因阵小疾，谤议摇众，并其子洪章、洪脸、洪灿皆斩之。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切不问，折崇威师于世，世人争啖其肉，力不能尽，思虚而尽。二月辛巳朔，李皇子、左卫大将军、大内都检点常佑为周王，同平章事，有请发丧，宣仪制，领周王及皇帝位。时年18，属韩宝珍、庞福成引兵自陇州还，邀何崇建据西。是日，宝珍等至秦州，分兵守朱门及渠路，崇建遂入于蜀。丁亥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朝廷之承德留后白在荣非将帅才，庚寅，以前建雄留后刘在明代之。癸巳，大赦。吴越内衙指挥使何承训复请诸胡进思及其党，吴越王洪处误其反复，且具召获，以为执承训斩之。晋司屡请杀废王洪宗以绝后患，洪处不许。晋司诈以亡命，密令薛温害之。温曰：“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，不敢妄发。”晋司乃夜遣其党方安2人于园而入，洪宗何户拒之，大呼求救。温闻之，率众而入，彼安等于庭中，入告洪处。洪处大惊曰：“全无凶，汝之力也。”洪处未计思尽， 屈意下之，思尽意内忧惧，未己居发被足，红处由是获权。诏以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，景崇引兵至凤翔，侯毅尚未行，景崇以进兵分守朱门，或劝景崇杀毅，景崇以受先朝密旨，四主未知之，或疑于专杀，犹豫未决，一闻之，不告景崇而去，景崇悔，自构戊戌，亦入朝，引帝问何故召蜀军，对曰：臣欲诱至而杀之。帝审之，蜀张虔昭自恨无功，癸卯至兴州，残愤而卒。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使弘肇遭母丧，不数日复出朝参。